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住落嚟嘅节目系《鬼马软骨散特约》，勤力的记者。 I Love 电视台，电视大电影，勤力的记者 以最快最新嘅资讯呈现响观众嘅眼前。啱啱大学全理系毕业，但系作风绝对及得上资深记者。以勤力打烂沙盘问到笃嘅性格闻名记者界，我系史振雅。做得记者，我唔会怕辛苦，唔怕错，错咗要改，改咗要越做越好。我就系我，你就系你，一针见血。哪吒不怕海龙王，又是不畏虎和狼。今日我史泽雅更加排除万难，去到美国采访一个贪污的华人政府官员。不要以为这么远就会放过你。 Sorry No Never， 我史泽雅出发。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这位贪污的官员。 This bad girl is near me now。 He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贪污？你系咪贪污啊？你有冇贪污？你贪污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 said you 贪污 ，OK？ Can I please leave me alone, OK? Otherwise, I'll call the cop. You can call cop, but cop always support reporter. 你可以 call 警察，但系警察系最尊重我哋新闻工作者，请你面对镜头同埋面对我嘅问题。你有冇贪污 ？I don't know Chinese, OK？Put down your cam now！ 我想问你，你有冇贪污？你投避镜头即系身有屎。我 觉得 你， Shut up！ 我觉得你系身有屎，你有冇贪污？你讲你有冇贪污 ？Shut up！ 中国人唔识讲中文，你唔好喺度扮嘢。我而家即刻就要将你嘅西洋镜拆穿。你有冇贪污 ？Help！Help！ Somebody help！ 冇人会帮一啲犯罪者嘅。Answer my questions， OK？ 你有冇贪污？你而家面对呢个问题 ，OK？ 你面对这 个问题。What is 贪污？ 贪污的英文是 some dirty money。Some dirty money？ Money which is not owned by you, okay？ But you receive the dirty money。 Hey, shut up！ You， 你有没有贪污？当事人呢现在转移视线呢，为的都是隐瞒事实的，但是我的锲而不舍精神一定会追捧我告诉你。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面对镜头有没有贪污？ 当事人终于承认自己贪污，史泽雅向呢度报道完毕，将时间交翻俾新闻部。 你系咪冇脑噶？你系咪痴噶？香港大把新闻你唔走去报，走去报外国人新闻？你想搵个西人嚟问？吓？喊啊！讲啊！ 我 唔好出声啊！讲啊！ 其实我咧 咩啊？识你讲啊！讲啊！讲啊！讲啊！ 佢系中国人嚟。 你只眼生喺边噶？金毛绿眼白皮肤，边忽似中国人啊？你咪冇脑噶？你咪痴噶？吓、啊？你咪分唔到乜嘢系中国人啊？吓、啊？你咪未见过中国人啊？你问你啊，系咪啊？系咪？系咪啊？系咪啊？系咪啊？吓、啊？去死啊你！你咪今朝食个。 住落嚟嘅节目系中国历史真有趣 DVD 特约体育世界。 挑战人类极限，你有冇极限？一齐睇下我哋嘅极限，我哋系体育世界。 又嚟到新一集嘅《体育世界》，大家好啊！我系旭霞。 好啊，冇错啊，旭霞，今日有啲咩同大家睇下咧？ 哇，厉害，旭霞，嗱，厉害啦！哇，旭霞，你知唔知我哋今日咧会带大家睇下咧老人花式滑水啦 ，B B 仔单车大赛，同埋外国人讲广东话大赛噶。 好啊，唔少得咧有打公仔斗快碌爆卡大赛啦，同埋好啊，48小时麻雀大赛。 好啊，好啊，先嚟咧睇睇沙田马场举行嘅呢个赛马大赛先啦，好嘛？ sorry 啊喂， 做咩事？ 收到最新消息啊，原来系赛人大赛喎，今日 赛人大赛 系啊，赛人大赛。 OK， 今次比赛嘅参赛者咧，全部都系骑师嚟嘅。 哇，咁我今次真系咧过瘾喎。 系啊，好啊， 骑师冇马骑啊吓。 系啊， 真系啊。好啊，咁我哋睇睇沙田马场举行嘅呢个赛人大赛啦，好嘛？ 好啊。 好啦，咁啊开始啊起步嘅时候，一起步啊，佢哋起步咯喎，咁啊见到一班骑师系咁跑，系咁跑，系咁跑，系咁跑，系咁跑。 交俾我啦，交俾我啦，佢哋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 交俾我啦，好嘛？然后佢哋再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哇，系咁跑啊 跑 啊跑啊跑哇！ 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 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 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啊 跑啊跑啊跑啊喂，跑咗好耐都未轉入大直路喎，好悶啊！其實呢場即係賽人比賽啊， 搞幾耐啊？ 咦咦， 咩事啊？喂， 咩事咩事？睇睇先啦。 哦，喂， 係， 原來大本話未開始 喎。哦， 咦咦話。見到在場有好多騎師好不滿啊！而家 哇，舉起好多嘢喎佢哋啊！咁不如算啦，我哋報道其他體育新聞啦，好嗎？ 好啊，今日咧我哋體育世界會帶大家睇下咧兒童格鬥家嘅訓練過程喎，睇睇先啦，好嗎？ 好啊。好啊，咁喺我身边咧就揾到咧世界儿童格斗家比赛嘅冠军级人马，佢就系 John Peter John 嘅。 叫我 David 啦。 啊 ，David 啊，点解你把声咧？你细细个人仔啦，把声咁大。 David。 David。 Fat。 David。 D A F A T。 David。 David。 唔系 David 系嘛 ？David。 唔系 David。 David。 David。OK， 喂 ，David。啊，你啊今年得7岁噶啦，点解把声咁大个咁成熟嘅咧吓？ 嗯，唔想讲俾你知。 O K， 咁我唔好讲啦，啊，唔好讲啦，咁我哋啊讲其他嘢啦。 好啊，你问我咩问题啊？ 好啊，我冇问你嘢，其实。 我想讲下点解我把声会咁大个啊？ 哦，你话唔好提嘅。 其实呢因为我举铁举到连把声都粗埋啊，而家。 哦，哇，咁你真系睇下，哇，好大只下喎，你其实。 系啊，对唔住啊。 好大隻啊你。 对唔住啦。 对唔住咩啊？ 好似对你唔住咁样啊。 唔係。 我对唔住你。我都唔想你到咁大隻㗎。 哦，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啊 ,David 啊。攬住先啦 ,David。 对唔住啊。 冇事。David， 可唔可以讲下你比赛以嚟呢最有印象嘅对手啊？ 我记得有一个嚟自俄罗斯嘅选手呢，佢係得3个月大㗎咋，不过呢已经好厉害㗎啦。 哦， 对唔住啊。 我唔紧要啊 ,David 啊,David, 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体育世界嘅观众示范一下你嘅必杀技㗎嘛？ 好啊，不过呢我要有对手先至可以使出呢啲必杀技㗎喎。 哦，咁啊，咁不如下次先啦，好唔好啊？ 不如你啊，冇啊。 哇，唔好啦。 对唔住啊。 会好痛嘅。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系咪唔会好痛㗎咋，你示范㗎咋嘛。 唔会好痛啊，示范下㗎咋。 哦，好啦好啦。 对唔住啊，我嚟㗎喇喎。 你数三出嚟啦。 你俾隻手我啊。对唔住啊。对不起 啊， 示范下噶咋，对唔住啊。 好痛啊， 十字土头中，哎呀，对唔住啊，对唔住，对唔住啊，我冇错，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我对唔到自己啊。 今日嘅体育世界差唔多啦，下次再有命再同大家见面啦。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我冇心噶，对唔住啊，你条颈断咗啊，对唔住啊，我冇心噶，我仲有其他必杀技噶，你玩唔玩啊？对唔住啊。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奖金比比成人纸尿片特约校制常识问答比赛。欢迎各位观众收睇校制常识问答比赛，我系毛掹静啊！昨日嘅比赛过程真系好激烈啊！嗬，最后都系由好醒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学嘅林林林同学咧系胜出嘅，佢真系好叻噶，仲文武相全添。好啦，所以咧今日佢亦都成为咗卫冕嘅台主，今日会再嚟接受挑战嘅。 搞错啊！昨日有100,000蚊，今日有得再参赛，冇天理啊！你乱过马路，你冇连邮票，你乱过马路，你走光。你做个嘥事， 所以今日参赛嘅咧，除咗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学之外咧，仲有琴日都嚟过嘅多毛九小学附属中学嗰个二打六嘅，唔知点解佢又填方再嚟参加多次咯。 做乜嘢啊？叫我攞你啲奖金啊？我送苦啊，钢铁只啊！听唔到我讲咩咧？我讲香口我闹你啊！我送口啊，棺材钉俾你啊！坐埋四口你可以钉盖啊！ 我哋仲有另外一间参赛嘅学校，就系女员叔叔感性职业先修学校嘅。好啦，正式开始今日嘅校制常识问答比赛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学，多毛九小学附属中学，女员叔叔感性职业先修中学，你哋准备好未啊？ 系 啊！ 原来女员叔叔感性职业先修学校嘅同学系新嚟嘅，我哋未介绍过，请你同观众。讲几句啊 ！Hello，Hello， 咦，好把感性嘅声，系咪爆麦咧？ 系啊，你爆麦啊，呢位同学。 Hello， 我系嚟自女人宿嘅感性职业先修学校嘅。Hello，check it，check it，check。我系嚟自女人宿感性职业先修学校。我嘅强项系灿烂嘅笑容。Hello， 你哋好。 哇，真系好灿烂嘅笑容啊 ！Hello。 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开始今日嘅比赛啦。第一条 IQ 题，午餐肉每次见到即食面都会打即食面嘅，但系有一次午餐肉见到意大利粉，佢都照打意大利粉，点解呢？仲瓜得瓜仲 做咩啊？做咩啊？又系你个仔啊？啊！ 好灿烂嘅笑容啊！女员叔叔感性职业先修学校。 因为午餐肉佢同意大利粉讲，唔好以为你电咗负离子，我就唔认得你。 全中啊！第二条环保题，食一块香口胶会造成几多嘅污染呢？ 我好啊， 吓， 好啊，揿咗喺度做咩啊？ 又会俾你揿到嘅。多毛九小学附属中学， 你以为我答你唔到咧？我实答到啊！食一香口块香口胶啊，咪多一粒香口胶系垃圾咯，做香口胶嗰张纸咪垃圾咯，系嘛系嘛系嘛系嘛系嘛？ 答错， 点解啊？ 好灿烂嘅笑容，女员叔叔感性职业先修学校补答啊！ 除咗头先有效嘅同学答嗰两样垃圾之外咧，其实食香口胶仲会制造出声音嘅污染啦，因为好多人食香口胶嘅时候都会发生嘟嘟声啦，同埋吹完个波爆波嘅时候亦都会产生出一点点嘅噪音。 你答唔到 Van 仔，你把声咁细，你讲唔到有乐嘅，我同你讲。 全对啊，好嘢啊！下一条语言题。有哪一种语言你是讲不到的呢？可不可以试下讲一种你讲不到的语言呢？好灿烂的笑容啊！女员叔叔感性职业先修学校补答。 我 是更加会前程。 答对啦，家政题，毛巾系咩质地嘅咧？好灿烂嘅笑容啊！女员叔叔感性职业先生学校， 毛巾嘅质地咯。 冇错啦，数学题，下个星期四系星期几咧？女员叔叔感性先生学校 是星期四啊。 答对啊，好灿烂的笑容，好吸引啊。动作题，可不可以锡我一啖啊？女员叔叔感性先要先生学校。 唔好啊。 可以锡你一啖啊？ 好灿烂的笑容啊。 喂，你哋咩事啊？而家我俾坐得你两个玩，你当我透明啊？啊，食玻璃大啊，你个仔都喺度噶。你老儿班，你老人家，你拐带，你老百姓，你拎过马路，你唔粘邮票，你洗头，你冲凉。 咁佢真係好靚仔。 你啲大細呀、啊、你亂扣垃圾，垃圾扣錯樓，你冇拉拉鏈，你電髮，你電圈頭，你冇滴水，你有鬚根，你眼眉毛。 可唔可以冷靜啲呀？ 咩呀，迷人笑容我冇呀、啊、我夠即笑囉。我幾靚仔呀。 我哋走咯。 喂，你做乜嘢啊？你打烂嘢，你拎过马路，你揿电脑，你冇插电掣，你拉拉链，你冇扣裤，啊，好攰啊！ 其实你都几叻啊！ 多谢。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拜拜。 爱着那些长丝袜，我秀发到脚眼似枪舞快马，相当之出众，但需人不断向我向我向我，红尘之光串起我妹妹那些三步裙三步裙三步， 哎呀仲有咧，从前试过跟一班师妹学下做瑜伽做。 我能够玩坏一堆，终于都找到命中。